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朱大调。 欢迎嚟到最后一集《点子冰冰》啊！咁当然啦，系一个冇主题、冇主轴嘅节目啦。第四集系咪先？都系一贯风格啦。咁今集讲乜咧？咁阿芬哥讲啦。 系啦，咁今集咧就首先讲下我哋即系英超就嚟开季啦，咁啊望下即系到底啲对手啊，即系望下个赛程，即系我哋睇下倾下偈咁样啦。系啦， 系啊，纯粹咁噶咋，冇逐心噶，冇逐心噶。 我哋突然间讲嗰下第三周对热刺咁讲嗰下，突然间去到最后讲， 突然间又变咗爷爷沙朗高噶啦。 系啊，跟住又变咗 E V 喺度讲，哎爷爷沙朗高哇点啊咁 啊。咁第二节咧 边场一出？咁啊第二节咧就讲下呢、這个即系视频嘅分析嘅。咁啱啱就炒一个几得意嘅。 咩叫视频嘅分析？系咪想 dis A V 嗰啲？你知 Peter 爸爸 啲 CV 系直接使用嘅喎， 唔系如果你上集有听到嘅话，你就听到 Peter 爸爸系对视频嘅研究，好可能系会有认识嘅。 系 ，OK， 系啦，咁就一个几得意嘅话题咁啊，倾下偈嘅，同埋讲下即系 Peter 爸爸嘅即系拿手 咩嘢视频。 唔系喎，我相信听完第三集嘅听众，大家都知道 Peter 爸爸拿手啲乜嘢噶咯，即系好可能有啲人拿上手噶。 讲下个工资架构啊！ 哇，咁呢集节目真系好吸引啊！ 突然间变咗我开，跟住又吸引下人啊嘛！ 唔系 Peter 爸爸嘅工资架构、家用比率咁样， 同埋嗰啲嘢嘅使费上面边度有平嘢啊？系啦， 系 啦，之类咁嘅嘢。咁啊，都系要讲一讲一啲关于阿仙奴嘅新闻先啦。咁就其实就传闻云家就会续嘅，咁球会就开咗三年 offer。咁亦都传闻咧，呢一单新闻就唔会受节目播放时间限制噶啦，因为播完之后都仲未搞得掂嘅，应该。你知道云家好过瘾噶佢，佢收到份 offer 之后要谂半年之后先决定嘅，一定系咁。同系啦，冇错，同球员续嘅一样啊，未到最后嗰一刻唔续嘅，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佢会续。 但中間嗰半年佢諗緊啲咩先？應該 諗緊。 唔係呢個，我覺得係民族性嚟嘅，食個晏都兩三個鐘頭啦。咁諗份約半年好閒啫， 好閒 啊！法國人係咁噶啦。 同埋開始老咧，諗嘢 慢 少少啦，係咪先？同埋又要又佢其實雲家好鬼多嘢做嘅，唔好成日以為佢真係喺場邊行幾掟下水樽咁。佢係長長 拉鏈。 咁樣你佢睇幾多片先得㗎，大佬啊！梗係唔係 Peter 爸爸嗰啲片啦、啊？咁梗系 U21 啊 ，U18 啊，甚至乎佢咩洲际国家杯啊，咩世青杯啊，佢乜鬼都系啊，乜鬼佢都睇一餐嘅。 评述啊嘛，法国评述嚟噶佢系。 即系，其实阿费 Sir 隐退嘅时候，佢都成日话好对唔住啲屋企人，又成日话啲时间。其实呢两老咧都好中意去睇嘢同埋谂嘢嘅，好奇怪嘅。即系佢唔似其他少帅咁咧，集中火力去睇嘢。佢哋系乜都 scan 一次，见到有好嘢就揾啲靓去 mark 实佢，跟住 mark 到咁上下啦，俾个 report 我。如果值得 mark 嘅，就继续 mark 落去。嗰种人嚟噶，所以其实即系云家，我啊戥佢好辛苦呢几年。除咗夹喺球迷同埋球会中间之外，跟住其实佢真系好多工作要做，同埋你见到嗰啲火车轨咧。 越嚟越多， 哇！真系越嚟越多啊，真系、 开到沙中线啊，仲可以 点止沙中线啊，真系高铁都嚟紧啦，真系你攞命啊！又走鬼远啊！唉，讲完云家之后，唉，讲翻今日主题啦，哇！有主题啊，我哋 哇，主题系乜嘢？ 迪士尼定海洋公园？ 我谂住深圳。 长 路啊！咁啊，而家几 hit 啊！ 大智昌， 你见到无线班友喺上面玩得几开心嘅啫。好啦，粉哥你开英超。 系啦，咁啊，英超其实出咗个赛程咧，其实 Daily 都有个粗略版，就系、是、我哋好多谢 EV 咧就 吓，咁、都叫粗略版，我整得好精美。 唔系咁，都有修 佢已經整到好精美㗎喇。 有幾精美呀、 啊、有嘩，我用 Excel 整㗎大佬。 嘩咁樣好好多啦，起碼整齊喎、 啊。咁樣起碼整齊先啦，係咪仲係用半個鐘頭打出嚟㗎，譯返做中文㗎，幾難得呀、啊、真係。咁啊，第一場我哋對維拉。 係啦、啊。咁呢啲都呢、這個粗版嘅賽程表呢其實即係我好對唔住 EV 都要講一句，其實呢我都係睇返觀望嘅，因為隨時都會有更改。 係冇錯冇錯，因為啲 最好呢 杯賽賽事呀、啊、國際賽賽事會夾住。 咁就係睇官方網呢就自己計返個時間。 係冇錯冇錯。 咁你就會最準確。 但係個排位就唔會變嘅。 排位 唔會變，除非真係。 未必㗎，有啲突發囉，除非。 真係好突發。 唔係，譬如有啲球隊嗰一日可能要踢杯賽嘅，咁可能會調下囉。 即係例如好似上季咁收下韋斯咸嗰場。 係啦。 火車罷工咁咪掉期囉。 但嗰啲到季中季尾先會啫，季初啲應該定曬㗎啦。 季初就應該定曬嘅。 系啦，咁头两场就对维拉。 喂，维拉今年买好多人喎、啊，我记得。 维拉 今年我睇 Twitter 佢买好多人、啊。 系啊。 系啊，真系，我就即系担心呢一队新维拉，咁虽然主场，但系阿仙奴会出咩人去踢一场主场？同埋，如果你新援，你系咪真系融合得咁快呢？ 我自己其實想就話，就算真係買咗新人呢，頭幾場呢都係用返舊年、 啊、 因為用返舊年個 form 呢。 咪住咪住咪住，我有少少唔認同。嗱，我講咗我上集臨完節目講咗會講爺爺沙朗高，我一定講爺爺沙朗高嘅。 我擺佢出嚟先係咪？ 係啦、 啊、坐板囉，冇所謂擺。 係啦、啊、我一定會擺爺爺沙朗高度。點解？因為佢世青杯個太加埋油漿嗰啲，其實可能未必會跌得太極。 但係阿仙 奴 阿 仙奴一嚟第一場就擔正。 但係雲家根本從來都唔會用呢套方式㗎啦，邊有咁快可以上到場啊？ 今年咪突破下咯，即係我個人意願啫，我個人意願啫。 你繼續發 夢。可以太爺爺沙朗高喎、啊，大佬。 我做人就是愛爺爺沙朗高嘛。 愛爺爺沙朗高，所以變成咁。 唔係點解我想今年佢哋即係頭幾場用翻舊陣？ 即係用翻最尾幾場勝利十一人咁去。 因為你睇下我哋前排我前面嗰三隊，今年都係轉身領隊啊，至如此類啲，始終唔多唔少， 摩連奴啦， 唔多唔少有啲嘢係要時間去再適應嘅。咁所以你頭幾場應該搶到盡，攞曬15分又好，20分又好，最好 臨尾嗰兩三月就。 咁唔係，咁都到人哋上曬力嗰時候，你咪再同佢練過囉，係咪？你應該真係用你自己比較穩陣嘅。 捏咗人哋先。 係呀、啊、對住人哋而家有啲動盪期或者適應期，你就應該喺嗰邊去搶個頭出嚟㗎嘛。 其實我又真係幾擔心曼聯，因為曼聯個體制就算你話冇咗費瑞，如果佢班助教喺度，我諗都仲補到啲功。 但係佢。 但係佢而家大清洗。 大清洗嘛，你曼聯。 曼聯唔好理佢啦，因為始終個重點都唔喺度，係咪？ 曼聯有另外一個節目講，唔使。 有另外一個節目。 即係曼聯。 有另外一個節目交代佢哋啦。曼聯唔好再長談呢樣。 唔係啊，我好重視曼聯，我好想睇到某個人斷腳噶。我好重視、啊、 等一年啦、 即係我覺得 摸住花生等睇咯， 唔使理太多咯，其實都係降班㗎啦。即係講返阿仙奴先啦。 第幾場對路係咪好？ 而家我見到個賽程呢，其實佢今次嘅賽程編排都幾 OK 嘅，即係幾平均嘅，因為佢我見佢主客咁都分得好， 但係一到， 但係其實我又唔係咁睇， 唔係咁睇， 即係當然你話好似 Peter 爸爸咁講。即係想一開波搶一盡啲，其實即係睇落去到十一月未對利物浦之前，都係有即係大部分都係相對上或者 較容易嘅， 原本作客。 我唔係咁睇， 過咗十一月之後，其實就咁睇， 跟三月就係 對利物浦，再對曼聯。 唔係原本主場對史篤城，我驚驚地嘅。 而家就唔， 但係曉士上任之後，我就一啲都唔驚。 全英國最好嘅領隊。 反而即係十一月之前驚，我都係驚史雲斯同埋驚。 其實有時我覺得八九月呢個賽程對住反而啲中游球隊咧，就係、是、阿仙奴嘅弱點嚟。係 經常失分失意，尤其是 除咗係維拉第一場比較，其實我覺得 OK， 因為維拉嗰扎青訓。其實你已經上季知道啦，佢啲老將傷曬之後，基本上佢嗰扎後防根本完全係 唔夠班， 係咁俾人中出。咁所以嚟計，如果佢睇下維拉季初開季可以用到幾多球員出嚟咯？如果你話賓力基嗰啲唔走嘅，繼續留翻 都有威脅嘅， 都有相當嘅威脅。但係相對上嚟講，你話對富咸第三場就不倫敦打比較熱切。 咁你對跟住新特蘭嗰啲其實幾惡 心、啊。新特蘭我驚驚地，因為始終光明球場阿仙奴裏面個戰績都唔係好強，同埋今年可能有文路嚟倒過， 咁就唔使驚咯。 咁唔使驚咯。 好難講啊！你睇下艾里亞迪，你當年米杜士堡踢阿仙奴，其實我係驚驚地呢一樣嘢啊。 冇壓力嘅， 冇咗曼聯。 跟住到史篤城，史篤城就話你唔好話曉士乜嘢，佢一定反擊係好厲害嘅。曉士打出嚟嗰個嗰架波。 但係其實講翻新特蘭，其實我又會覺得冇即係可冇之前咁驚。但係點講咧？你迪肯尼奧教我始終都係覺得一個即係好有激情嘅教練嘅時候，其實。即係其實可能佢， 我最弊 戰術上係可能比較， 我最弊佢同我哋一樣啊。 差啲嘅時候，咁你嘅時候其實雲加呢啲可以可能。 我最驚佢同我哋個節目一樣啊，冇戰術，跟住嚟個 S 拿神一個罰球搞掂阿仙奴嗰啲咧， 呢啲咧就係等你一個機會嗰啲咧。 啲乜教嚟教呢度新特蘭都教唔掂，一原來係要用翻英冠嘅方式。 我最驚佢同我哋節目一樣啊，冇重心，但係忽然間無啦啦一捶，一個 S 拿神，你知道嗰啲罰球黑死阿仙奴嘅，砰砰聲咁樣入咗一球，跟住就守死你啦。 跟住又企喺個禁區頂嗰度，你過嚟啊，你過嚟啊，咁 係啊，最驚呢啲啊嘛。 係啊，最難應付就係咩咧？典型英國即係英式嘅 高 Q 你喺左右副位四五十碼外，然之後一個波彎入去，然之後平排全部走上去頂，呢啲係阿仙奴一定搞唔掂噶。 不過依兩年又少咗啲啦，即係以前就起碼每年都有四五隊係要傳統英超踢法，而家就少啲， 少好多， 少咗好多啦。咁係得係不係得翻新特蘭？ 對住呢一隊就應該用射運。 阿仙奴對住列強係唔驚嘅， 唔係對曼聯係驚。我唔知道，我重申一次，阿仙奴對曼聯硬係唔知點解 腳震嘅喎， 係即係好似成班好保守嘅，完全踢即係你對車路士唔同啊！你見到兩隊兩樣嘢嚟㗎。 即係你以前嘅熱刺都係啦，對住曼聯都係腳軟嘅，都係怯地啊！咁但係如果我覺得阿仙奴對住列強又唔驚嘅，尤其是而家根本上頭嗰幾名英超頭嗰幾名，其實而家已經西班牙化緊，係 啊， 其實根本阿仙奴就唔會驚你呢波啱唔啱先？反而你話最驚邊啲咧？就好似新特蘭呢啲咁，好似史篤城呢啲咁樣樣，你喺中場度又唔夠佢拍，咁突然間掉一個高波落嚟，然之後喺禁區度 擁到亂， 擁到爛曬。即係你都如果有聽開足球解讀，你都知道啊。佐敦成日講嘅阿仙奴個防守方式就好中意用一個重裝嘅形式嘅，即係 亂放， 完全係企曬大家個位嘅。咁變咗人哋一樣甩你咧，完全跟住 走甩㗎啦， 就包唔 再用。譬如我簡單啲講句，我開個角球開個短嘅。回翻嚟再斬上嚟 就亂曬， 咁你就唔知點啦。 係啊，咁啊已經可以扯曬你啲後防噶啦。 唉，後防執都執唔好。 冇噶喎，保特都係個聯防教練，咁變咗 係啦，我 都 係 企定定㗎啫。 因為保特嗰陣時講係其實曾經對即係阿仙奴有啲憧憬嘅，後屘好似保特就好似同雲加好似有啲不和， 傳聞， 但季尾又俾佢打翻十場不敗。啲人又話：，都 OK 喎。 咁我又唔覺得保特喺呢一方面做咗好多嘢，我反而係覺得條後防開始個信心出咗嚟，打出咗個信心緊要。因為其實你問心，如果突然間將阿高斯仔抽起，換個華美倫落去，嗰一刻我哋會腳震嘅。但係唔知點解係嗰一刻出現咗。有三個固定的，就算左邊出傑比斯蒙里爾都好，我們都會比較放心的。在那一刻我們的心態，大家如果回想一下，我們那個那時還追引分的階段呢，如果後面我見到高斯哲尼塔梅迪薩卡呢， 是沒事 的，我是放心的。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阿仙奴是打聯防，而華美倫成日失位， 是就是飆上去， 變就會有問題。 即如果以默契來說，高斯仔和梅迪薩卡的位置就做得好了，默契的話。 是啊，因為即高斯仔就算譬如即梅迪薩卡失了位啊，被人穿了，都穿去接波很厲害。 為什麼梅迪薩卡在德國國家隊踢得不好，但在阿仙奴好像 OK 那樣， 沒人包他， 其實就是因為他旁邊補了個高斯仔幫他包球。 即係你見到梅迪薩卡好明顯有陣時佢會衝，即係企前少少，數會比較負責殺波嗰個，而高斯仔係幫佢包位做最尾， 最後一秒。 你知道高斯仔佢最叻一樣嘢就係鏟， 鏟啊係好準，落車路時嗰球 好準。佢係唔會點輸到十二碼嘅呢一樣嘢，佢我唔知點解 都唔係嘅。其實即係話佢最撈尾嗰秒出嗰下，即係中與唔中嘅嘢。 冇嘢有嚟，邊度攞秒出？秒出，唉！你又俾人睇到你啲底韻，真係好攞命，真係好攞命。 但最驚其實第三場咁快出去到熱刺咯喎， 我而家我主場， 我又反而覺得對熱刺唔驚喎，即係 又嚟多次五比二係嘛？ 又唔係啊，即係咁樣，你其實對攻係。 唔係，我成日覺得，如果你有一隊波係同阿仙奴對攻嘅話咧，阿仙奴係唔驚你，真係唔驚你。尤其是佢而家擁阿仙奴擁有咁多快翼嘅時候，完全唔驚你。一隻快翼都唔係換第二隻上嚟咯。係 啊， 係咪先？你譬如你右邊和佢就打唔通嘅，咪擁個和仔上前打前一格，張伯倫移翻過嚟右邊。 或者擺謝雲落來死佬爛佬咯，咁樣。 係咯，況且下季如果佢有膽嘅，可以試埋公事量。甚至乎你功力唔夠嘅時候，咪又用雲家嗰招絕招咯，拉啊艾朗南斯，拉個右閘，中間空嗰個位出嚟擺嗰隻翼咯， 喺前面擺爺爺沙羅高啦，係嘛？ 梗係啦， 又俾你入啦。 呢啲闖入咪好咯，俾機會我發揮，梗係俾個爺爺三攬高出嚟同你衝鋒陷陣，用出色嘅走位同你拉空位。 艾迪巴約對爺爺三攬高到時話。 两师徒 几精彩，艾迪巴约我来季喺咪热刺都成问题，我就真系唔够胆讲，真系。 唔系热艾迪巴好帮到我哋噶，咁上年佢咪红牌咪走咗咯，跟住就 系 两个轮次报恩 啊。同埋我成日觉得嗱，即系我而家俾你唔系，虽然我唔知道觉唔觉得赌博嘅嘢，但系八月三十一号我建议大家买首名入球买梅迪萨卡。点解咧？ 对出 系因为不伦敦打比咧，梅迪沙卡系好中意入波 嘅， 冇错。 所以真系大家买翻十蚊落去咯，真系抵买嘅，抵买。 后卫同埋后卫成日都系入波咯， 顶头锤啊！就系 前一季系沙加拿顶入之后先开始。 我哋再拉远啲啊！五月十一号对诺域治最尾嗰场咧，首名入球高斯哲尼，讲完。 唔係，仲有最尾一球，唔係我大師 最後 一球，最後一球 聲入球， 仲要電聲 入球係高斯 嘅，係啦。 嗱，係咪俾咗兩個好好嘅 tips 大家？ 係啊， 唔係咁你列強對攻，即係阿仙奴唔驚，但係反而 如果你守住就驚。 今季反而又咁樣車路士咁，你摩連奴翻嚟。去到21号先会对 12月21号圣诞大车 系啦，咁反而摩连奴都系打防守。 其实我有啲担心嗰段时 间，系冇错，因为呢个系阿仙奴高危期， 系高危期。 十二月绝对系。 同埋你要知道，其实又系嗰啲好老土嗰啲嘢。阿仙奴好多其实西班牙、德国嚟嘅球员咧， 唔惯 圣诞要打快车。唔慣，同埋 所有外地球員都唔慣噶啦， 淨係英超先有得打啫， 一個變撚態嘅制度嚟嘅。 同埋，我最驚就係嗰段期間，我哋要對曼城、車路士，跟住仲要嚟多場倫敦打比， 維斯咸， 真係好攞命啊！其實嗰段期間。即係點雲家點樣輪換係好重要呢段期間。 講翻季初先啦，咁遠啦。 其實如果我係雲家，12月7号如果美職真係完嘅話咧，同足總遞張紙。 亨利，可唔可以翻幫手？ 真係遞張紙，即係亨利，起碼你幫唔到曼城嗰場，幫唔到車路士嗰場。如果你幫到韋斯咸嗰場，都幾頂癮啊！ 即係純粹 發夢㗎咋，冇任何根據，冇任何性㗎。 除咗亨利爺爺沙朗高，咪冇得出場啦。 如果亨利拍爺爺沙朗高 咯，哇！你啊真系想啊， 你啊真系大谂头， 真系啊，全城嚟噶嘛呢个， 咁你买几钱？买几钱？ 我哋唔鼓吹赌博， 唔系我已经 imagine 到嗰个 入球数量， 爷爷沙朗高喺禁区顶 助攻， 系 cut 俾亨利远传。哇！真系感动到咧，哇！真系呢个梦真系发得几大啫，真系完全。 或者亨利交波俾爷爷沙朗高入都得。 嗯。咁我呢下我真系打飞机。 真系可以入门字打飞机。 系跟医生自己话。 喂， 我真係即係而家我諗好多人聽到呢度都話嘩你哋班有鳩噏到咁喎真係即係打到一地都係仲要呢一地都係有腐蝕性㗎真係大佬真係吹到過龍我自己都覺得 我諗除咗如果你話即係中游球隊嚟計呢另外一隊我諗對阿仙奴有啲威脅就係史雲斯 格食格咯， 呢隊 雖然格食格，但阿仙奴好似近即係呢一年裏面都好似有啲起色啦，對小人 初初隊， 但 係初初隊 因為人哋要流力打聯賽杯啫， 係啊，因為聯賽杯決賽前夕， 誒傑比斯嗰球又係。 哇！ 嗰球 唔係咯，你叫佢射多次， 叫佢射多次都 未必射到啦。即係爺爺沙朗高射到， 尤其 打飛機 信住 我，信住你， 你唔使信住我啊！學上次唔知邊個講話，你上網揾球王片 唔係，你都要佢射到嗰下先得㗎，係 咪先？你想揾球王片？ 但唔入，喂射到嗰下，然之後識箭走咗入，最尾飛咗唔知邊度嗰啲片咯。 剪咗佢之後係 剪咗，係之後見到個龍位揞頭嘅咁就得㗎。 咦？有冇人知道卡迪夫城後城係咪踢傳統英式？ 哇！後城我真係驚驚地啊！真後城，我記得啱啱嚟升班，即係上一次升班對阿仙奴主場嗰場，哇！ 守籠咯，好似 嗯 係咪列文守籠啊？ 好似係啊，好唔記得艾蒙定列文嘅啫。 好似列文守籠，好似做伊保爾嗰陣時。 嗰陣時嗰個基奧雲尼我仲記得，哇！ 哦，舊曼城嗰個球員啊嘛， 嗰個真係殺拉屎殺阿仙奴，真係幾驚呢只老虎。 冇啦，而家你呢隊後城又唔同嗰陣時㗎，組軍方式都唔同啦。咁但係你話我又冇睇過英冠，我就唔太知道都係。咩一回事？ 但卡迪夫城，我想問下比南美下年係咪仲有卡迪夫？ 喺度，喺度， 應該就會係啦。 係翻咗呢個家鄉嘅。 今年就有啲頭痕。 今年要搭多次飛機去威爾斯咯。 去兩次威爾斯。 係咯，去兩次威爾斯咯。 哇，係麻煩嘅。 唔麻煩，麻煩就唔麻煩。 今年我等睇威爾斯打比。 係，我都等睇威爾斯打比，好好睇啊！呢場波一定打山打死。不信息不倫敦打俾我同你講，夠膽話，因為我睇過英冠，英冠嗰陣時威爾斯打俾我都追啊嗰場，哇好精彩，精彩到咧，即係完全冇唞氣空間。利物浦哇係， 利物浦唔使睇啦係嘛？ 啊，今日講下先啦，利物浦你隊波有咩最新近況？ 其實而家又冇乜好講嘅啫。 嚇，高路透嚟啦， 買定唔買啊？ 買咗四個人咯，利物浦好長啊。 係因為。其實佢 買曬人等佢走咁樣好似 預備㗎啦，因為其實已經阿蘇都其實都出到聲㗎啦， 有靈心啊、 本身佢都唔係好即係管理層亦都未必係想留佢嘅。 咁傳媒啊，當然對阿仙奴比較厚愛啦， 係啊， 大家喎， 但係似乎阿蘇喺市場上亦都唔係一個第一選擇。因為始終都係 喂講咪住咪住又差開 案底唔好 講起第一選擇呢樣嘢，我真係好想講講就。好多傳媒就話希古恩只係雲家嘅第三選擇， 第一係邊個？ 係咯， 第一係 朗尼， 跟住就係費托， 即係啲球迷對阿仙，即係啲記者對阿仙奴嘅厚愛真係好鬼大啫，我覺得。希古恩都係第三嘅選擇，吹到咁。 仲要第二係費托，我真係打死都唔信啊！真係 打死我都唔信費托。 我都講過，你哋要識得睇呢啲所謂嘅新聞， 係 同《經濟日報》嗰啲股票新聞即差唔多嘅。 唔係，我成日好中意啲股評員講，其實我預計咧。 呢只股票， 呢只股票會升， 中日都會升嘅。 但係咧，亦都有因素咧，會令到佢跌嘅。咁、你講嗰啲咩啫？ 唔係啊，最呢啲都還好啊，模棱兩可。最慘至要派貨去出貨嗰陣時，嗰啲新聞你真係走嚟聽，諗你咪落答咯。即係好似最近講、某間博彩公司就因為收到阿蘇嘅落注，就搞到要封盤。 係。 仲話係嚟自西班牙嘅呢注資金係 唔係你冇聽我上集節目咩？我咪講過咯 ，discuss 有人同我講話賠率係唔會呃人噶嘛。 唔係依句説話喺英國嚟講係幾流行，因為英國即係乜都有得賭嘅文化咧，佢成啲都係咁樣。 講起英國有得賭咧，其實我有單趣聞關阿仙奴事。咁無線咧，咪每年有個咩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英國都有得， 英國係有得賭 㗎。 最受歡迎男 模。係啊，想當年啊，汪明荃同阿郭可盈爭嗰屆咧，傳聞啊，汪明荃係收到封盤嘅。 咁最尾边个赢咗先？ 汪明荃赢咯。喂，真系呢单唔关阿仙奴事，唔关足球事。 英国嗰啲人， 但系英 国 英国真系好过瘾喎，连无忌个颁奖典礼都有得玩。但系最好笑系咩？无线个颁奖典礼系有人知道结果啊。即系你话你足球，你系冇人知结果，即系我唔系计嗰啲咩黑心论定唔知乜鬼嘅，系你赛马系冇人知结果噶嘛，但系你明知道冇结果，系有人知结果，佢都可以收。 咪即系你，咪即系你泰国对中国咁样样咯，明知中国系咩嘢，都照开盘，仲要唔落？ 咪之前大溪地嗰场啊，明知大溪地输紧噶啦，都馬會仲會繼續開嘅，呢個都係問題。 我真係覺得英國好過癮啊！真係連呢個頒獎典禮都有得賣，真係冇得頂。好啦，又翻翻，唉，又遠。 利物浦點睇？ 利物浦其實好難，暫時未估到佢個骨幹會點。應該，但係後防都 你覺得謝拉特來季喺利物浦嘅位置會係咩？ 艾沙雲 繼續踢咯， 繼續 都係 即係都係擺核心， 都係 即係。阿迪达拉埋一齐讲先， 我谂唔敢讲系主力核心咯，但系一定唔会好似以前 林柏特嗰种咯， 出唔到场 出 噶 啦，咁你都系佢都系， 系讲起啲老将阿仙奴中场 精神领袖嗰啲， 系啊，真系老司机阿迪达顶唔得顺， 如果肯轮流顶咪 OK 啦。但即系呢个样就即系冇可能会出现嘅嘢咯。 冇啦，你根据你根据历史，你当年睇下希比个样啊，干晒咁样样都要踢， 都会吸咁之后。 所以云家咪 我见到佢， 所以云家上年咪借个班拿着你，俾定个样你睇。话埋咧，我班友踢唔踢波都系呢个白粉样。 搞到货得啦，唔好睇样啦。 利物浦冇得讲啊，冇咩好讲啦，因为主要都系西班牙化咗，同埋全部买即食球员咯，而家即系唔会再。 都好似賣咗個青年俾史雲斯係嘛？ 舒維爾， 舒維爾，舒維爾係咧。 呢個我覺得出奇，因為首先 我記得佢好似踢過正選下喎。 首先我好難想象到點樣 攞紅牌嘛。 我好難想象到舒維爾套內史雲斯嗰種踢法會係點樣樣，好 衝鋒陷陣啦係嘛？ 佢係啲粗糙，較為粗糙，有少少腳下功夫，但係絕對唔係有史雲斯嗰種咁高嘅柔韌性嘅踢法嚟嘅。因為我可以同你講，斯雲斯最惡搞的一樣嘢咧，就係佢中場。 冇錯， 佢中場 係咁差，係咁差。 佢中場我可以咁講，佢中場係世界級。 係、 但係佢後防同埋個風力係真係爭少少。 啊，提起斯雲斯都有單關關地阿仙奴嘅事要講一講嘅。咁記唔記得我成日話賣巴特利俾佢哋好唔開心嘅？咁啊，巴特利就今年外借咗去伯明翰。系，咁如果大家唔記得嘅話，上年我哋對史雲斯阿巴特利曾經兩次中尾嘅， 係啊， 係啦， 係啊， 咁今年咧就外借咗，咁就換咗個前巴塞隆拿嘅中堅上去，咁我唔記得個名叫咩啦，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單從數據嚟咧，好似對阿仙奴有少少有利咁啦，同埋頭先講到利物浦個中場過到去都唔知點適應咁我啊覺得可以。 我会预计舒维尔有机会可能会客串打中锋， 应该会。 因为如果唔系，我真系好难想象到佢点套落史云斯嘅中场，因为你嘅中场高大有几成勇。 系啊， 系。 讲真，我 几成勇又结咗婚啦。 同埋，始终史云斯有一个喐过去有一个用呢个格拉咸嘅经验。即系佢系可以。其实我较为中意嗰阵时嘅即系罗渣士用史云斯嗰套方式系较为。同老德拉唔同，羅渣士嗰套咧有啲部分係妥協嘅，即係例如佢後防咧，佢會用翻一啲英格蘭式，即係英冠式嘅中堅，咁咧去到前鋒咧，亦都有時會用柱輪，有時亦都唔係好咁死守地波套理論嘅，必要時佢亦都會出高波。羅渣士嗰套咧就係比較執生啲嘅。 靈活啲 盧特納嗰套咧就真係全西班牙 全西、 所以有時我都覺得繼承用未必係可以長長係好正選嘅，因為史雲斯講真佢正選嘅中場係多過阿仙奴好多， 啊，纪成勇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咧，佢曾经客串打中坚啊嘛。 系，佢系啊。 冇记错。 佢决赛咪系咯。 系 喺决赛定系四强喺联赛杯。 系我总之我记得佢一场系俾人拉咗去中坚。 系啊。 嗰场都 OK 嘅好似。 其实纪成勇如果嚟阿仙奴可以完全踢阿迪达嘅位。因为佢路数好， 但系你嚟到会唔会变咗第二个朴主荣啊？ 依个就系亚洲球员嘅恶梦 啫。朴主荣嘅情形咧，就是、因为佢系争前锋， 斗气。 前锋喺欧洲个竞争啊，你知道有几大？ 好大， 系咪先？但系纪成勇，我亦都唔系话睇得咁高，因为其实佢系一个防守中场式嘅中场球员。佢企位 OK， 但系佢传球嘅质素唔系咁高嘅啫。 呢一樣嘢就係雲家最、最著重嘅。雲家佢係要求中場每一個人嘅傳球，傳球好重要。 佢個繼承勇嘅傳球冇乜創造性，即係都係啲。 但亞迪達而家，喺都喺雲家嘅做法都係第一傳穩陣， 係啊， 跟住可以上第二傳上去啫。 不過大老實講，但係你而家阿仙奴連呢啲即係穩打穩扎，即係叫做求其一個正職防中，即係有波盡量交俾隔離嗰個就 OK 啦。咁嗰個防中都冇咯，係。你知以前啊，迪亞比又係嘅，無啦啦企。 迪亞比我完全唔會視佢係防中啊。 即係佢係防中位，但係佢企攻擊球員個位。 係，冇錯。 嚇，咁你另外嗰個叫做桑字，咁啊又係攻埋上去嘅。即係你 桑字 兩邊都有。 好認真講句，桑字第一年冒起嘅時候係全防守型。完全冇上過中國噶，如果你冇記得，如果你記得嘅話， 冇乜點見， 冇乜點見佢前場。佢第一年、第二年，雲家就開始離了啦，嗰啲改造， 俾佢啊嘛， 拱佢上去，然之後就好似我頭先講，成日資源浪費啊，用三個人去做兩個人嘅事，永遠就咁一改咗四三三之後冇辦法，真係。所以其實我成日覺得阿仙奴裏面中場其實藍絲其實係一個好尷尬嘅位置，因為其實佢係成長中，佢而且踢得好好添。但是问题就是阿仙奴现在需不需要再用三个人去做两个人的，如果真的有钱买房中的话，同埋买了之后他这一套阵容 keep 起上来会不会做到我们 expect 那个效果呢，继续。即是其实我是觉得蓝斯很尴尬的，他这个位置甚至乎连韦舒亚的位置都开始尴尬。真的。所以其实阿仙奴嚟紧要一条咩类型嘅中场，会唔会系球迷所希望嘅传统四四二翻翻嚟啊？定系继续喺呢个四三三里边可以变到四二三一之类嘅嘢？即系其实系阿仙奴一个好重要面对嘅问题啊！因为而家所谓嘅四三三其实一本通书睇到老，但系而家全世界嘅方向都开始向一啲奇怪嘅阵型进发。 是 啦，咁你究竟阿仙奴仲系唔系需要用我头先所讲嘅三个人去做两个人嘅嘢呢一种咁牺牲嘅方法去建立自己条中场线咧？ 最主要就系你出到欧联，咁你对住其他欧洲球队，你又点踢咧？ 冇错， 系咪先？其实如果佢一套踢法咧，喺欧洲一般嚟讲，一线美球队佢都杀晒嘅。 系， 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去到一啲真系有欧联竞逐， 你对拜仁啊？皇马、巴塞嗰啲，其实呢条中场线系 唔够踢啦， 你够用 嘅，不论扫荡力又好，创造力又好，其实都系唔足够。 其实上季已经， 所以要靠爷爷收。 其实上季已经系矮矮地。 我觉得咁啦，欧联其实都讲嘅嘢，我觉得亦都唔系太多。即系点解咧？我会觉得其实呢两三年咧，我觉得阿仙奴喺欧联咧绝对系。其实应该是 有啲退步紧， 唔系应该休养生息一下。其实应该系， 其实有好多人都问阿仙奴，其实系咪应该落一落欧霸，浸过一过冷河呢？咁我就成日咁睇嘅。你既然你有欧联资格，咁咪踢欧联咯，系咪？你 踢得几远得几远， 系咪先？你每一队球队都系尽力向上，你冇可能话你见你实力唔好，你自己踢得差，系冇一队球队会咁。 我觉得个球会方针就系而家根本系随缘。 是隨緣 啦，踢到歐聯踢到歐霸咪歐霸咯，即係你話佢係淘汰賽，講真，如果而家佢組軍，其實我諗覺得佢應該要即係點講啊，自量一下，或者係即係講真，你而家你幾年一定要避其鋒嘅，一定係拜仁，拜仁你係冇辦法喺呢兩三年超越到佢嘅，喺歐聯你一定唔夠嘅，其次就係車路士咯。 車路士你又你又又要避其鋒啦。咁你加上你巴塞嗰啲皇馬嗰啲巴塞可能會跌少少，但皇馬咧係一定係一隊 上緊嚟嘅， 上緊嚟嘅球隊噶嘛。所以我覺得呢幾年其實我覺得雲加應該專注翻個聯賽會好啲。 同埋我成日都話其實我好想阿仙奴拎一個杯，我其他杯我都唔係幾中意。我好想佢拎聯賽杯，因為我係好欣賞雲加成日將啲僆仔踢第一、第二、第三輪。即係我嗱，好多人話我你係咪仲好懷念阿和確特踢決賽嗰一年咁？全部小兵，我話我唔係，我最想係第一、第二、第三輪。如果由呢一班小兵去過關斬將，即係佢哋之後如果拎咗個 trophy， 佢哋個成功感會大。是幫到呢班僆仔，信心啊！你要記得呢，即係佢哋會覺得呢一班前輩嘅成績，我哋都有份，即係個歸屬感啊，甚至佢自己嘅自信啊，係會提升到嘅。雖然係一個小 trophy， 但係對於阿仙奴嚟緊日子球員嘅安排，甚至 係一大步嘅， 一大步嚟嘅。所以其實 最麻煩就係聯賽杯係同歐聯十六。 撞期撞期 啦，係咪？你永遠都唔會話我唔搭 行得好遠 啦。其實我覺得十六強交貨啦，八強就驚喜嚟㗎啦，真係。 咁你睇下 以實力計嘅當然係啦， 咁樣呢啲咋？ 唔係反而你 話塔沙雷， 人哋就行得遠過你。 你喺杯賽嗰度可以延長少少戰線。留啲空位俾一啲年青球員上，更加實際。 雲加成日都係咁噶啦，年年最尾個場分組賽都係全預備組上陣噶， 年年得嘅。 咁你咪拉長啲， 因為最尾唔使理，最尾場 你足總杯度咪和多幾場。 我真係好中意雲加嗰種，即係你一肯定出咗線之後咧，嗰場歐聯，我覺得最值得睇嘅一場嚟。 俾細來搏。 我真係我覺得魯斯基上年嘅翻生同埋突然間起嗰排就係嗰場歐聯開始打出嚟，即係嗰場波咧，阿魯斯基同埋阿唔知，即係嗰啲老鬼咧，係嗰場波捏住班僆仔咧打得特別 sharp 醒嘅，即係我係好中意睇嗰場波嘅，唔知點解，同埋即係自己對啲僆仔熟係一回事啊，但係其實你真係見到嗰場波咧係冇戰略地，佢哋成班喺度自己。 聽功瘋狂， 即係我成日好鍾意阿仙奴。我當初鍾意阿仙奴就係鍾意雲加唔教 唔教唔識教，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我成日都話2002、2003年你有冇見過雲加起身嘅？冇、哦、輸兩球坐喺度，你班友自己搞掂㗎啦， 而家都係起身啫，冇講嘢嘅， 自己搞掂㗎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嗰場即係歐聯拉屎嗰場永遠係有呢種感覺，你哋自己自生自滅啦。但係班友又真係做到 血腥出嚟， 自己做到啲嘢出嚟㗎嘛。所以我話好中意睇嗰場波嘅，第一節完未啊？完啦 ，OK， 咁第一節完啦，咁我哋一陣翻嚟聽講咩啊？ 唔知喎、 啊，視頻 啦、 啊，哦，視頻，我都話咗我係唔知呢個節目有咩中心嘅啦，所以我哋完係完得好求其，唔好 expect 我哋有啲咩好好嘅拉屎去收尾，係冇可能嘅，好完。鄧小 就話得嘅時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吧啦。 即係佢嗰時以前號稱天下第一劍啊嘛，又學過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阿煲已經係社民聯嘅精神領袖嚟噶嘛。 係啊， 精神領袖講咗嘢不能反對，其實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對黃一文。 你而家民主黨都多鳩魚㗎，你梗係話俾我知，我而家要硬淨啦，我唔食呢餐飯， 幾多餘嘅時候。 西環你都入過啦， 陳家洛嗰啲你都表現下俾我睇，你唔係廢㗎係咪先？啊，郭嘉倫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講啦，係咪先？嗰啲真係廢到無倫。 我哋發現咗嘢，人網啲人真係戇鳩嘅。嗱，而家我喺麥講，人網你不撚嘢係戇鳩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歷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尷。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角色，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10:30，桂思傑政治有新人。